躲不开的寂寞，今夜无尽的孤独，究竟烦恼什么？究竟想得到什么？总是不知所措，总是掉进漩涡，是非对与错，分寸难以把握。你是否一样对明天惶恐或不安？充满欲望的人群中特别孤单。哦，现实生活不愿强求什么，为我的方式去生活，就算对与错，谁能改变什么？好的，一切都会好的，一切在改变，谁能改变什么？一切会好的，一切都会好的，一切在 曾有过的幸福。算了吧，一切已结束。我知道他不属于我，我的心却被带走。失去了一生中的最爱，想起来叫人心碎。天空飘着冰雪，无法冻结我的思念。想得太明白，

是否就能够成全你？你的爱情剩下我的背影。 古老的说唱有板有眼，

否还能将你把握，太多的猜疑难免让人迷惑，也许爱会让彼此的心